ですが、王さんのお国はどちらですか？ 私は中国人です。国は北京です。 B。 そちらに私の同僚がいます。ご紹介しましょうか。 ええ、お願いします。 ご紹介します。同僚の張明です。こちらは松下電器の中山さん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C。 失礼ですが、中山さんでしょうか。 ええ、中山ですが。 北京電力コンスの張ですが、これは私の名刺です。 どうも失礼しました。松下電器の中山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三个场景，你听懂了多少？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大家可以回去看书。好了，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それでは、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下次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们好，我是童秀英。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二课《相识》。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2, Bekanntschaft。 在开始学习新课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课学的内容。上一课我们学习了见面打招呼和问候。现在请您听一下我和 Gärtner 先生的一个小对话。 Guten Tag, Frau Tung. Herr Gärtner, Guten Tag. Wie geht es Ihnen? Danke, sehr gut. Und Ihnen? Danke, auch gut. Wie geht es Ihrer Familie? Danke, gut. 请您再听一遍。 Guten Tag, Frau Tung. Herr Gärtner, Guten Tag. Wie geht es Ihnen? Danke, sehr gut.Und Ihnen? Danke, auch gut. Wie geht es Ihrer Familie? Danke, gut.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在新的一课里，一同来学习一下如何介绍自己和他人。我们先听一下杨芳是怎样介绍自己的。 Darf ich mich vorstellen? Ich heiße Yang Fang. 让我来介绍一下自己。我叫杨芳。 Darf ich mich vorstellen? Ich heiße Yang Fang.Darf ich mich vorstellen? Ich heiße Yang Fang. Heißen 这个德语的单词意思是称为，叫什么名字的意思。如果问对方叫什么名字，您可以用下面这个句型来问。 Wie heißen Sie? 您叫什么名字？ Wie heißen Sie? Wie heißen Sie? 您听听米勒先生是怎样回答的。 Ich heiße Hans Müller. 我的名字叫汉斯·米勒。 Ich heiße Hans Müller. Ich heiße Hans Müller. 刚才用的是 Ich heiße 这个句型，汉语的意思是我叫，或者我的名字是。这句话还可以用下面这个句型。 Mein Name ist Hans Müller. 我的名字叫汉斯·米勒。 Mein Name ist Hans Müller. Mein Name ist Hans Müller. 现在米勒先生和杨女士见面了，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样进行自我介绍的。 Darf ich mich vorstellen? Ich heiße Hans Müller. Und wie heißen Sie? Mein Name ist Yang Fang. Ich freue mich, Sie kennenzulernen. 请大家注意，在这个小对话里又出现了一个句子。 Ich freue mich, Sie kennenzulernen. 很高兴认识您。这是互相认识之后经常说的一句话，请读一下这个句子。 Ich freue mich, Sie kennenzulernen. Ich freue mich, Sie kennenzulernen. 好，下面请听众朋友们再听一遍刚才的这个小对话。 Darf ich mich vorstellen? Ich heiße Hans Müller. Und wie heißen Sie? Mein Name ist Yang Fang. Ich freue mich, Sie kennenzulernen.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介绍别人。现在我们要把 Schmidt 先生介绍给您，请听听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Darf ich vorstellen? Das ist Herr Schmidt.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史密特先生。如果 Schmidt 先生是位工程师，用德语该怎么说呢？ Herr Schmidt ist Ingenieur. 史密特先生是工程师。Ingenieur 这个单词是工程师的意思，比较难读，请跟着读一读。 Ingenieur。 好了，现在把 Schmidt 先生介绍给您了。您认识了 Schmidt 先生，您在这时应该说些什么呢？ Ich freue mich, Sie kennenzulernen. 很高兴认识您。 Ich freue mich, Sie kennenzulernen. Ich freue mich, Sie kennenzulernen. 好，我们现在试着把刚才说的几句话连起来说一说。 Darf ich vorstellen? Das ist Herr Schmidt. Herr Schmidt ist Ingenieur. Ich freue mich, Sie kennenzulernen. 咱们再听一遍。 Darf ich vorstellen? Das ist Herr Schmidt. Herr Schmidt ist Ingenieur. Ich freue mich, Sie kennenzulernen.现在要把米勒博士介绍给您的朋友，您应该怎么说呢？ Darf ich vorstellen? Das ist Herr Dr. Müller. Herr Dr. Müller ist Ingenieur.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介绍他人时，如有职称或学衔，则应与姓名一同介绍，如上面一个句子里的 Herr Dr. Müller。下面请再听一遍。 Darf ich vorstellen?Das ist Herr Dr. Müller. Herr Dr. Müller ist Ingenieur. 如果我们还想知道对方是从什么地方来，在哪里工作，我们可以这样提问题。 Woher kommen Sie? 您从哪来？ Woher kommen Sie? Woher kommen Sie? 如果您是从北京来，那您就可以这样回答。 Ich komme aus Beijing. Ich komme aus Beijing.Aus Beijing. 我从北京来。这句话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组来回答。 Aus Beijing. Aus Beijing. 如果要问您在哪工作，用德语说就是 Wo arbeiten Sie? Wo arbeiten Sie? 如果您在西门子公司工作，就可以这样回答 Ich arbeite bei Siemens. Ich arbeite bei Siemens.By Siemens. 在刚学过的句子里的 wo 和 woher 都是疑问代词，在德语里，疑问句如果有疑问代词，疑问代词要放在句子的开始，请再读一读这两个疑问句。 Woher kommen Sie? Woher kommen Sie? Wo arbeiten Sie? Wo arbeiten Sie? 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内容试着串起来说一说。 Woher kommen Sie? Ich komme aus Beijing. Wo arbeiten Sie? Ich arbeite bei Siemens. 咱们再听一遍。 Woher kommen Sie? Ich komme aus Beijing. Wo arbeiten Sie? Ich arbeite bei Siemens. 现在 Gartner 先生要把他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您。请您听听他是怎样介绍的。 Darf ich vorstellen?

Нет, она немного понимает, но говорить не может. А какие языки она знает? Она хорошо говорит по-английски, по-французски читает и понимает, а говорит не свободно.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вы изучаете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2 года. По-моему, вы неплохо говорите по-русски. 好，现在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20页。刚才我们听的对话中，两个人谈了关于语言的一些情况。一般陌生人在开始说话的时候，先要认识一下，做自我介绍，可以这样说 ：Давайте познакомимся。 让我们认识一下。 Давайте познакомимся。Давайте познакомимся。 当您想和别人认识时，也可以这样说。 Будем знакомы. 我们认识一下。 Будем знакомы. Будем знакомы. 下面我们可以介绍自己的姓名了。俄语中介绍姓名用 меня зовут 这个句式。例如 меня зовут Ольга. 我叫奥尔加。 меня зовут Ольга. меня зовут Ольга. 然后我们可以问对方的姓名。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 您叫什么名字?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 当你想自我介绍时，也可以先这样说。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ся.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ся.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ся. 如果您想请别人为您介绍，可以这样说 Познакомьте нас, пожалуйста.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Познакомьте нас,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знакомьте нас, пожалуйста. 请大家注意 познакомить 和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是两个词 познакомить 是使人认识而带下动词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则是相识的意思请听下面的句子 Давайте познакомимся Познакомьте нас, пожалуйста 当您为别人做介绍时可以这样说 Познакомьтесь, пожалуйста Это моя жена 请认识一下这是我妻子 Познакомьтесь,Пожалуйста, это моя жена. Познакомьтесь, пожалуйста, это моя жена. 当您想向别人介绍什么人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句式。比如，您可以这样介绍您的父亲和母亲。 Познакомьтесь, пожалуйста, это мой отец, а это моя мать. 请认识一下。这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Познакомьтесь, пожалуйста. Это мой отец, а это моя мать. Познакомьтесь, пожалуйста. Это мой отец, а это моя мать. 让我们再听听下面这个句子，看看怎么样把人介绍给别人。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ам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一下俄语老师。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ам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ам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请大家注意 представить 和 представиться 也是两个不同的词前者是给人介绍后者是自我介绍让我们再来听听这两个句子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ся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ам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当您和别人互通姓名以后您可以说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很高兴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同样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表达 Очень рад Очень рад 如果说话的人是女性则可以说 Очень рада Очень рада 在这里呢是省略了 С вами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完全的句子应该是 очень рада с вами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很高兴认识您。 Очень рад с вами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Очень рад с вами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如果被介绍的人的名字您曾经听说过，您可以说。 Я много слышала вас. 我经常听人提起您。 Я много слышала вас. 如果说话的人是女性，她就应该说。 Я много слышала вас.Я много слышала о вас. 现在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学习的主要内容。我们开始。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Давайте познакомимся. Познакомьтесь,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знакомить. Познакомьте нас, пожалуйста. Меня зовут Ольга, а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 Представиться.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ся.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Разрешит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ам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Приятно.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Рад. Очень рад с вами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Очень рад с вами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请大家注意，俄罗斯人的姓名由三部分组成，就是名、副称和姓。全名只有在正式场合使用，对不太熟悉的人要以名和副称来称呼，表示尊敬时也是如此。例如，学生对老师要用名和副称来称呼，同辈人或者关系较密切的一般用小名相互称呼。 На этом кончаем наш урок.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俄语三百句节目每周五的7:20和22:20播出，欢迎您连续收听。再会。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давно искал тебя в миллионах отражений и зеркал.